第127集，人呐，要彪悍一点。过了几天，黎硕发给他一条新闻链接，温小辉打开一看，说是长行在辩护的时候突然爆出重要证据，说自己受人威胁。他的律师团像四大金刚一样坐在他两侧，脸上带着精英特有的傲慢与自信。 这是什么意思啊？ 长行的律师团相当厉害，如果他输了，可能这辈子出不来了。但如果官司打得好，很可能最后就是缓刑，然后不了了之。法庭上的事很难说，现在就看检方能拿出什么更有力的证据了。 温小辉打了几个字，然后全删掉了。他干脆拨了黎硕的电话。 我就知道你会在意。 是人都有八卦之心吗？他们报道的东西太长了，我也不太看得懂嘛。 其实我也说不准，现在有很多猜测和分析，但最终会怎么样，肯定连当事人都说不准。我们也只能猜测而已。总之，长兴现在抛出这个证据很有分量，洛毅现在一定是焦头烂额，一旦长兴没事了，一定会对他展开报复。 那要什么时候才会判决啊？ 不太清楚，即便判决，这才是一审，长行肯定还会上诉，这个案子怎么要拖个几年。这是好事，这样洛毅可能就没有时间找你了。 他一直在找我吗？ 我不该告诉你的。 其实我知道， 在这之前少群已经告诉过他，而且那个几天一条的微博，他一直避免去想这个问题。他现在过得很舒心很自在，就当他逃避现实好了。他宁愿活在这个根基不稳的梦里，至少他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你怎么知道的？罗瑞告诉你的。 不是，我了解罗毅。 我们当然要尽量避免被他找到，但是就算真的有那一天，你也不要慌，我们都会帮你的。 谢谢，我知道。 小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小辉了，尤其是不能在我工作室里叫，这名字土死了。 我只私下里叫。 挂了电话，温小辉忍不住又打开了微博。他发现这段时间那句不断重复着的我想你又增加了几条，评论里的各种臆想和猜测已经越来越诡异，但没有人会去回应。那一条接着一条的固执而执着的我想你，就像被不断垒放筹码的天平，天平的一端越来越重，直到有一天不仅仅是失衡，很有可能将天平都跟着整个一起掀翻。他甚至能想象当洛毅发出这些东西时的表情，必然是阴翳的、低沉的、酝酿着风暴的，但或许同时也是伤感的、痛苦的。温小辉想起两人的最后一面，他失手打伤了洛毅，他还记得当时那刺眼的血和洛毅含着眼泪的眼睛。 别走， 洛毅求他不要走， 求你了。 至今那句话所用的音调语气都还清晰，仿若昨天。有时候恍惚之际，他会觉得不可思议，明明多年以前他们刚刚相识的时候是坦坦荡荡走在阳光之下的，到最后却被黑暗和绝望所束缚，几乎难以呼吸。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洛毅，想要纠正这一切的也是洛毅。事到如今，他连恨的能力都丧失了， 对洛伊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防备让他只想逃得远远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呢？沉闷的夏天很快就走到了尾声，温小辉这个纯粹的北方人也终于能从那种湿热的气候之中得到一丝解脱。随着冬日的接近，有一个日期也在越来越紧迫地逼近他，洛伊的生日。他对洛伊的生日有很多回忆，他忘不了第一次给洛伊过生日时那个少年脸上惊喜温暖的表情。他想那个时候洛伊的喜悦应该是真心的吧。还有洛伊18岁的生日，他为之准备了良久，最后却因为长行的出现而泡汤了。生日就像过年一样，是他曾经对洛伊的一个承诺，只不过他再也不可能见诺，因为承载诺言的首先是谎言。可无论如何，这个日期还是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眼睛。助理看他在发呆，开口提醒他， 老师 MG 台那些选秀的要拍杂志照，化妆就安排在啊，除了这一天哪天都行。 温小辉指着那个刺眼的日期， 哦，好的，我去跟他们沟通。 温小辉扶住了额头，一瞬间感到很疲倦。 啊，去吧。 把那天空出来有什么意义呢？他只是害怕影响工作，他这么安慰自己。洛伊生日那天，温小辉还是照常去了工作室，只不过一整天魂不守舍的。在把咖啡倒进键盘里之后，他实在是坐不住了，抓起外套下楼吃饭。刚要踏进餐馆，迎面就走出来一个人，俩人差点撞上。 哎，李成秀。 哎 ，Adrian。 温小辉上下打量着李成秀。几个月不见，他身上的衣服可谓鸟枪换炮，一看就是高级货。只是面色看上去非常憔悴，整个人瘦了一圈，飘乎乎的，好像风一吹就能刮跑他。温小辉预感到了什么，莫名的有些难受。他一边搓着手，一边挽住李成秀的胳膊，把他拖进餐厅。 冷死了，进去陪我吃个午饭。 李成秀面露尴尬，但也不知道怎么拒绝。 真巧啊。哎，你刘海长了，一会儿到我店里给你修修，我店就在附近。 不用了，谢谢啊。 客气什么呀？少群最近怎么样？ 啊，出差了。 哦，你们俩最近怎么样？ 李成秀的表情暗淡下去，他似乎不会掩饰自己。 嗯，不会分了吧？ 李成秀低着头没有说话。 少群喜新厌旧的速度简直比我预想的还要快，这才多久啊。哎，真是可惜了，李成秀这么好的人哪儿配不上他呀。要是罗瑞遇到这些事儿的话，那我估计会跟少群拼命的。哎，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你别嫌我多管闲事，我就是挺担心你的。 谢谢。 你一看就好欺负，我都挺着急。我最看不惯老实人被欺负了，人呐要彪悍一点才不会吃亏。哼，我倒是够彪悍，怎么也摔得这么狠。 李成秀轻轻地点点头。 说句难听的，你这么蔫了吧唧的，迟早被少群啃得骨头都不剩。 温小辉擦了擦嘴，看着他失意的样子，感觉自己说的有些过了，于是开起玩笑来。 哎，既然你们分了，要不然你从了我吧。 啊？ 我开玩笑的。 李成秀的脸有点红。 哎，既然你都跟少群分了，我给你介绍好男人吧，像你这种贤惠温柔居家旅行必备型的绝对有人抢着要。 我 哎，有有有，我马上就想到一个合适的，真的真的，又帅又绅士又有钱，技术又好， 肯定适合你，真的。 温小辉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他觉得李成秀绝对符合黎硕的口味。 不用了，我现在、 我给你留个号码。 温小辉不客气地拿过他的手机给自己拨了一下。 有空我约你吃饭，一定要来啊。 李成秀无奈地点点头。温小辉心里对黎硕始终有一份歉疚和感激，如果能促成一段好姻缘，他应该也能轻松一些吧。和李成秀分开之后，他开车回家了。刚进家门，手机就提醒他有一份新邮件。他打开一看，是罗瑞发来的。 罗毅来我店里了。 温小辉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寒意直冲脑门。他键入字的时候，手指都在发抖。 他去干什么？他要是敢做什么，你赶紧报警。他没有为难我，他来订一个蛋糕，他说今天是他20岁生日。 温小辉反复地看着屏幕上那几个细小的字，越看越感到一阵窒息的痛苦。他深深地换了一口气，眼前有些眩晕。 罗毅，以后的每一个生日我都陪你过。 他曾经信誓旦旦说过的话反复在耳边回响，就像紧箍咒一般，吵得他头痛欲裂。